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三，农历9月3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海淀区调研时强调，推动中关村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融合发展。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本市今天起5天将连续空气污染。 通州新城行政办公区拆迁完成。 三元桥大修期间交通疏导方案公布。 双十一北京快递将达6000万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海淀区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各项工作与首都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系，推动两者有机融合发展。如何将中关村示范区工作与首都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机融合，是郭金龙十分关注的问题。郭金龙乘车查看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建设情况后，来到广联达软件公司。在紫光集团子公司北京紫光展锐的实验室，郭金龙查看了集成电路芯片研发进展，勉励企业坚持创新主体地位，向改革要动力，依靠科技创新释放出更为强大的生产力。中关村梦想实验室正在打造全产业链式的创新型孵化器。在智能硬件梦工厂，郭金龙详细了解了智能硬件公共服务平台和孵化器建设情况，并听取了中关村大街提升发展工作汇报。郭金龙强调，要围绕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深入研究准确把握中关村示范区各项工作与首都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系，推动两者有机融合发展。做好这方面工作，海淀区首当其冲。同时还要注重通过打造平台提高服务能力，促进中关村整个区域组织能力的提升。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市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巡视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18届五中全会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郭金龙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认真开展对照检查，厉行厉改，整治到位，最大限度防止各类违纪违法现象的发生，努力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会议研究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时指出，要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和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强化措施堵塞漏洞，整治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好社会监督、举报报告等制度的作用，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会议研究决定评定杨学凯、张连角、赵海涛同志为烈士。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会议，部署推进首都人民防空改革发展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恩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民防局汇报了首都人防工作，今后全市人防事业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构建信息化条件下空中、地面、地下多位一体，指挥顺畅、信息可靠、功能科学、布局优化、保障有力的人防体系。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潘良石对首都人防改革发展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他要求要进一步强化人防组织指挥体系建设，把人防改革发展推向纵深。王安顺强调，要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共建，深度推进人防改革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规划建设、 城市应急管理服务社会民生相融合，实现战备、社会、经济三个效益有机统一。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统筹推进人防改革发展的合力，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新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本市司法机关法律文书网上公开民主监督座谈会，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并讲话。今年6月到11月，市政协法治建设民主监督组联合八个民主党派市委，围绕司法机关法律文书网上公开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在深入研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调研报告。座谈会上，刘子华、刘宁、朱江、熊文昭等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从提高司法人员公开意识、健全工作机制、提升司法能力等方面发表意见建议。吉林讲话说，这次民主监督选题很好，从一个小切口反映出司法公正、公平和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三大职能之一，成立民主监督组是市政协提高民主监督组织化程度的一项有效实践。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如何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制定年度监督计划，促进民主监督与提案工作紧密结合，促成成果转化。市政协院组织委员为市高院、市检察院更好工作贡献智慧力量。 新闻广播记者张平、实习生刘浩报道。市委宣传部、市记协、市新闻学会等单位昨天共同召开北京市新闻界庆祝记者节座谈会，庆祝我国第16个记者节。座谈会上，获得第24届北京新闻奖一等奖的代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杨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表示只有以对听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崇高的职业精神来对待本职工作，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指出，当前新闻战线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18届五中全会的会议精神。全市新闻工作者要不断创新报道形式，通过优秀的新闻作品及时准确、全面深入地进行报道。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昨天发布消息，近期北京污染扩散条件持续较为不利，气压比较低，中低空湿度持续比较大，接近饱和，同时风速较小，预计今后五天将经历连续污染过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11月11号到12号预计本市空气质量处于中度污染到重度污染水平，13号受偏东风明显增大以及可能的降水影响，空气污染状况有一定改善，预计处于中度污染水平。14号到15号受高湿度和强逆温影响，预计空气质量可能达到重度污染。16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转好。此次污染过程是由于北京及华北部分区域受静稳天气影响，湿度大，风速低，污染扩散条件差，加上冬季供暖燃煤污染叠加作用造成的。根据近几年的情况分析，北京在冬季供暖季气候变化的交替期容易引发多日的空气污染过程，去年的2月和11月都连续发生了多天的重污染过程。近期的天气情况和去年的相同，但是实际监测结果却为轻到中度污染，没有达到重度的五级污染，说明本市的植物减排减少和缓解了空气重污染发生的几率和强度。另外，此次污染过程伴随空气的高湿度、能见度差，市民感官体验差。专家对此解释说，空气能见度与污染物浓度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此次污染过程并没有达到高级别的污染预警水平，暂时不发布预警，但请市民关注空气质量的实时变化，并做好相应防护。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经过京津冀气象部门与中央气象台联合会商，本月10号到12号京津冀地区没有明显冷空气活动，将维持大范围持续性的雾霾天气。昨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京津冀大部分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这次雾霾天气造成能见度下降，将对本市交通产生较大影响，需注意防范。同时，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多发，建议易感人群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采取防护措施。预计今天到明天，北京地区大部分时间天气以阴天为主，今天夜间有零星小雨，气温较低，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8到9度，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4到5度，近期持续低温，加上湿度较大，天气阴冷，提醒市民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特别提醒燃煤取暖居民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位于通州区鹿城镇预留的行政区域拆迁工作已经完成，昨天上午部分市人大代表前往通州，对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规划建设情况进行视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运河商务核心区位于通州新城中部，总用地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主要功能包括高端商务、行政办公、配套公共服务等。通州规划分局副局长郭宝峰介绍， 按照先地下后地上、先基础设施后项目建设为原则，我们建设了轨道交通枢纽、交通环随以及垃圾处理中心。 通州新城中心区建管委主任朱志高说，目前商务北区地下环随工程已经完工，这是内地第一个将交通和综合管廊结合在一起的地下工程。地下一层是商场，地下二层是交通隧道，第三层是设备夹层，第四层是市政综合管廊。 市政综合管廊以电力、热力、供水、通讯，也包括垃圾管道回收系统，都集中建设在这一个管廊之内，这样便于今后的维护和管理。目前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大部分已经完工了。 市规划院副院长杜立群认为，通州新城的规划建设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生态环境，通州水是它的最大的亮点，但是也是现状里边的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运河文化的发掘，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呢，就是在通州的规划建设当中得避免中心城的城市病问题。 对于市民非常关注的通州区鹿城镇预留行政区域的建设进展情况，通州规划分局副局长郭宝峰介绍， 这边呢拆迁工作已经完成了，大概6个村几个平方公里的面积吧，方案呢也要求要抓紧来确定嘛。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交通委昨天公布了三元桥大修期间交通疏导方案，三元桥跨京顺路桥大修工程整体换梁施工将于本月13号晚上11点到15号凌晨5点进行。施工部门在此期间将利用三元桥的匝道修建临时导行环岛，三环路和京密路的公交车辆可以借用环岛通过三元桥。交管部门也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具体内容包括本月13号23点到14号23点，除公交车辆以外，三环路内外环方向主辅路禁止机动车通行，13号23点到15号5点，除公交车辆以外，京密路双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14号早晨6点到晚上11点，五环路远通桥至上清桥双方向禁止货运机动车通行。由于这次三元桥施工交通管制正值周末，交管部门建议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选择轨道交通或公共交通工具。自驾车出行时要特别注意提前避开施工区域周边路段。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建工新材构建公司了解到，本市第一环6.4米地铁管片昨天下线，未来将有近3000环大管片用于在建的地铁16号线上，这也是本市首次使用8A型宽体列车的地铁线路。地铁管片被称为地铁的金刚罩，就像是房子的大梁，盾构机在地下向前掘进，每掘进2米拼装一环管片，这些管片环环相扣，地下隧道就成型了。因此管片直接决定了地铁隧道的安全质量。目前本市各条地铁线路主要用 B 型列车，而地铁16号线首次采用 8A 编组，从宽度上比 B 型列车宽20厘米，最大载客量比 B 型车多近1000人，因此地铁16号线工程的部分标段由原来的6米管片改成新型的6.4米管片。据介绍，地铁16号线全长49.8公里，设29座车站，南起丰台区宛平城，经过丽泽商务区、三里河、国家图书馆、永丰科技园，到达海淀山后地区，最终到达北安河。预计西苑到北安河段将于明年年底开通，南段将于2017年年底开通。 今天0点，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网购大战再次拉开大幕。今年双十一的发起者阿里巴巴集团首次将大数据直播从杭州总部搬到了水立方举行，在这里仅仅12分28秒，成交额就突破了1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平、蔡贺娟的报道。 从零点开始，现场全球400多家媒体见证着直播屏幕上的数据不断更新变化。双十一刚开始18秒钟，成交额就达到了1亿，12分28秒， 100亿，只用了12分28秒。去年我们用了37分钟来完成这样一个数字。 在双十一之前，记者采访了一些消费者，发现其中确实很多人期待着双十一这一天尽情购物。 我网购的小10000了吧，生活用品也是我买了一大块各种各样的零食，这个时候也很划算。 7年前，阿里巴巴集团发起双十一网购促销活动时，或许没有想到每年11月11号会成为业界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据统计，今年大约有18万电商加入了双十一这场价格战。一位消费者说， 参加双十一的电商有京东、淘宝、天猫，还有唯品会，一定是要买质量好、价格公道的，不能光图便宜。 2015天猫双十一新闻发言人全月敏介绍说，31分钟成交额就超过了190亿，这个数目是2012年双十一全天的成交额。今天除了网上的购物狂欢，线下全国还有10万家传统百货和实体店也将开展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消费者说， 从我个人来说更喜欢实体店体验吧，我喜欢就是那种购物的感觉。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各大电商和快递公司的物流基地都是一片繁忙景象。北京市邮区中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双十一期间所创造的单日最高处理量是86000件。根据国家邮政局的预测，2015年全国快递业务量预计达到7亿6600万件，单日峰值达到1亿4000万件。今年北京双十一期间业务量将达6000万件，预计最高日处理量达到2000万件，所有数字都比2014年有明显提升。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2015年北京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开幕，互联网加职业教育成为本次活动周的热点话题。本市各区县也都将先后开展全民终身学习的活动，比如明天丰台区将在新村街道举行可食用唇膏的制作活动。本月13号，东城区将在东城职工大学举行京剧赏析讲座。本月21号，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将举行社区居民 DIY 汽车保养体验活动等。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提到乡村旅游，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起农家乐，而如今在远郊区县延庆却悄然兴起了一种高端的乡村酒店，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田田的报道。 粗犷的原木横梁，整面的玻璃墙和玻璃屋顶，浅棕色的简洁家具，蓬松干净的被褥，让人仿佛置身于国外的特色酒店当中。而高档的卫浴用品，获过金奖的菜肴，又似乎在告诉住客，这里是一家5星级标准的宾馆。然而这里却是距离北京市区近100公里的地方，延庆县八达岭镇石峡村，一个位于长城脚下的古朴小村落。 游客爬完长城需要找一个吃饭的地儿，找到我们这石峡。 对于延庆县旅游委副主任郑爱娟来说，手握青山绿水却无法留住游客是一直困扰他们的事情。 延庆县的乡村旅游呢，人来的确实不少，但是呢人均消费比较低，大概在70元左右，基本都停留在吃个饭。 转变思路势在必行，于是延庆想到了盘活闲置资源。从去年开始，延庆着手调研特色古村落搬迁村的现状，引进投资商和村里共同建设高端乡村酒店。北京归水人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贺玉玲就在这时看中了石峡村， 签了17个闲置的房子，特别老的那种老房子，窗子啥都没有了。咱们负责装修经营，村民来咱们这上班，在旺季的时候根本订不上餐，都是全满。 目前延庆县已经和5家投资商签下了7家高端乡村酒店，同时还完善原有民宿户的条件，优化当地旅游产业结构。延庆县旅游委副主任郑爱娟说， 今年上半年乡村旅游收入1.1亿元，比去年同比就增长了20%。以前是产业链其中一个元素，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目的地似的，它是有一个转变。 新闻广播消息，备受关注的工体连环撞人案昨天在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金某某被指控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2宗罪。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金某某驾驶机动车辆在公共场所故意连续撞击无辜群众，致三人死亡八人受伤，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极大，犯罪情节后果特别严重。金某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201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明天发行面世。新版百元纸钞的主色调、主图案、尺寸规格与上一版保持不变，防伪性明显提升。 记者昨天从市规划委了解到，建筑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规程将于近期发布，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次修订的地方标准是在2010版的基础上进行的。规程要求尽量减少对建筑物原结构的损伤，加强对新旧构建连接效果的检查，并根据建筑实际情况提出经济合理的加固措施和方法。 西城区昨天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优秀文学读本出版发行座谈会，读本共6卷150万字，精选了300多位作家的作品。据介绍，读本将面向全国公开发行，西单图书大厦还将开设专柜进行推荐。 2015北京喜剧艺术节将于12月3日开幕，为期35天的时间里，北京喜剧院和京演民族工大剧院将以喜剧观世界为主题，邀请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台湾、意大利、捷克等地的8部精彩剧目进行22场演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东南部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雾转中度霾，山区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雾并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一件怎么够？要买至少买4件。京东11月大促服装11号开卖，价格一样低，买够4件，最低那件不花钱。买服装上京东，详情见京东官网。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亲爱的，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一件怎么够？要买至少买4件。京东11月大促服装11号开卖，价格一样低，买够4件，最低那件不花钱。买服装上京东，详情见京东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屋及乌，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亲爱的，你知道吗？女人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 一件怎么够？要买至少买4件。京东11月大促服装11号开卖，价格一样低，买够4件，最低那件不花钱。买服装上京东，详情见京东官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东站附近深沟村部分拆迁，未拆迁居民生活受影响。恶意链接伪装成网络红包，双十一网上购物要警惕。下面是详细报道。 听众康女士住在朝阳区北京东站东边深沟村的南部，一个月前深沟村的北部开始拆迁，而像康女士这样住在深沟村南部的未拆迁住户的生活却受到了影响。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上午九点，记者来到北京东站东边的深沟村，几台挖掘机正在现场进行拆迁工作。在深沟村北部和南部的交界处，一些垃圾在街道旁无人清理。康女士告诉记者， 这两天冷没苍蝇，那两天苍蝇不都往我们院里跑，天天打苍蝇。 正在拆迁的深沟村的北部住户大多是当地村民，而南部的住户大多是北京东站的铁路职工和家属，短时间之内并不会拆迁。拆迁产生的垃圾和一些人随手扔的垃圾都散落在街道旁。记者询问了一位路过的居民， 以前这个垃圾是谁来管？ 社区的，社区找人弄的都是。你看这垃圾没上里头去呢，你都下不去脚了都，没人管。 不仅街上的垃圾没人清理，深沟村南部的居民家中的电视自从深沟村北部开始拆迁也没了信号。垃圾清扫和电视信号问题已经困扰深沟村未拆迁居民一个多月了。记者来到负责当地社区管理的东郊社区白铁工作站，工作人员解释说，居民家中的生活垃圾他们都会派人定期上门去收，而北京东站东边街道上的垃圾清扫并不归他们管。 路上不是我们管，路上他专门有一个清洁队。 哦，那是清洁队是谁管啊？ 清洁队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那是乡里头的清洁队。 工作人员所说的乡里就是南磨房地区办事处。记者随后致电南磨房地区办事处，环境科的工作人员说， 我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吧，然后跟领导反映情况具体怎么样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帮您传达一下。 而有线电视方面，记者也联系了歌华有线朝阳劲松营业厅，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说， 那边就是没有路由了，走不了线了，那个信号就没有了。 这个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因为我们这个也没办法。 是因为受它北边这个拆迁的影响是吗？ 对，因为它那个线是从北边过来的。 拆迁让深沟村北部的居民开始憧憬新的生活，却让南部的居民承担了拆迁后遗症。 双十一到来，网购一族摩拳擦掌之际，一些打着双十一现金红包旗号的恶意链接悄悄潜入不少人的微信朋友圈，贾小姐就差点上了套。 同学在朋友圈里发的，就是说什么双十一点红包可以有28块钱的购物券，然后我就点开了，因为这同学嘛，他本身也没有怀疑，点开之后他输入信息，什么银行卡，他要输入银行卡的密码。觉得很奇怪的，我说这种东西肯定不会输入密码，要紧急了，我就没有再进行下一步的。 安全专家介绍，恶意链接轻则引导用户下载某个 APP， 重则丢掉个人信息，甚至可能导致第三方支付工具银行卡被洗劫。阿里巴巴公关部的荣乐提示， 提醒所有的消费者务必在我们官方的平台或者是手机客户端上领取红包，我们平台发的红包呢，领取完的话都会直接进入到就是淘宝的卡包或者是支付宝账户，不会要求大家在其他的一些链接平台上再输入自己的一些账号啊密码等等的，所以这一类的信息千万要注意，尤其是在其他钓鱼网站啊等等或者其他异常的链接里面需要你输入自己的个人信息的，这种一定要注意。 这里也帮大家总结了一下恶意链接都长什么样，比如要求输入收款人信息，要求先关注再分享给好友，拆红包要输密码，高额整数红包，与 AA 收款界面类似的链接等，以上种种不一而足，关键大家抢红包之前一定要看仔细。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网上购物的过程中遭遇了虚假广告、价格欺诈、伪劣假冒商品等问题，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9063，或者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初日，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